了。 身躯微弱的光线，亵渎的神秘，一阵偷来的沉默，脚下灰白的大理石，期盼式的陷阱，狮子般的吞噬，切断你身上多余的线，如假十岁的礼物盒，伪装快乐的蝴蝶结，静静预告你哽咽后的紫蓝色眼泪，天真的微笑就要幻灭，发夹上的绳索，一件多余的蝶衣，牵绊着碾破茧的蝴蝶，缠住即将展翅的蝶翼，马甲上的绳索，一件多余的蝶衣，牵绊着碾破茧的蝴蝶，缠住即将展翅的蝶翼。 国家兄弟大排寒，个个嗓门都亮堂，飞机火车和轮船不如我在马路盘旋，我是城市勤快的马，运输梦想你我他，我是城市流动的侠，跨越万户与千家。 哎，真讨厌， 噪音噪音， 真的讨厌。 我真伤心。 为了城市的环境和大家的健康，请您不要随意按喇叭。 双脚像船最快过道，海边倒映着北方海棠，四周环绕着一束红墙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。